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干部和工人群众发挥自力更生的威力，取得生产成就。由于煤矿工业部门干部和工人群众的生产斗争，有许多煤矿完成了9月份和三四季度煤矿生产计划。两江岛会山青年矿山的工人群众实现了矿物生产增长到去年同期的 1.2 倍。江原道原山皮鞋厂的工人群众到9月28号为止提前完成了全年计划。开城市的工人群众仅在一个多月的期间里就生产出数十台高效率流动式水稻综合脱粒机，并送给了各合作农场。平安北道进入今年制作了80多种有助于恢复山林工作的山林机械设备和器具。陆海运省港湾水上运输管理局最近制造320吨级汽车运输船，并使它下水。